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四个来到食堂的，并不是另一个已经达到30级以上的奥斯卡，而是朱竹清。朱竹清走进来的时候，脸上神色很平静，直到看见戴沐白，才有些故意地板起几分面。但从他的眼中，唐三明显没有看到任何排斥的情绪。朱竹清吃东西的动作就要比小五优雅的多了，细嚼慢咽，每一个动作看上去都是那么优美。在优美动作的背后是速度，要不是看着他面前的食物飞速减少，唐三真的很难相信他这种看上去慢慢悠悠的动作居然能够吃得这么快。小五毫不避讳，直接靠在了唐三的肩膀上。 好舒服啊，吃饱了。小三，你后来又跑了那两圈吗？ 没，你昏倒后我和沐白也晕了过去，醒来时就已经在木桶的药水中了。 你也没有穿衣服吗？我们宿舍里留下的字条上写着，不用惊慌，你们的衣服是村子里的妇女帮忙脱的，到食堂吃饭。 小五，你脸红的样子真可爱，像个苹果。 奥斯卡他们三个还没起来，看样子是累得惨了，我们回去修炼吧。哎，还不知道明天大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魔鬼训练呢。 我先收拾碗筷。 哎呀，走吧走吧，这刷锅洗碗可不是你们男人该干的事情，交给我们好了。 唐三微微一笑，摸了摸小五的头，转身就向外走去。戴沐白的目光落在朱竹清身上，朱竹清此时还没吃完，但他却伸出了一只手，将戴沐白之前用过的餐具落在一起，嘴上不说，可行动上已经证明了他的意思。戴沐白大喜，他自然知道朱竹清脸皮薄，也不吭声，赶忙追着唐三往外面走去。当他们两人走到食堂门口时，背后却传来了小五的声音。 哎，这刷锅洗碗不是你们男人该做的，不过倒那些大木桶里的水可留给你们了，明天早上记得早点起来帮我们。 唐三脚下一个踉跄，险些被门槛绊倒，扭头看向小五时，正好看到小五脸上那丝狡黠的笑容，还朝他挥了挥手。一夜无话，当唐三再次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黎明，生物钟习惯性地叫醒了他。昨晚的修炼唐三入定很深，感觉上整个人完全沉浸在玄天宫的内力海洋之中，甚至连奥斯卡什么时候起来吃的饭都不知道。昨天晚上修炼前他就已经清理了自己的水桶，此时宿舍内空荡荡的，奥斯卡也坐在床上修炼，他的水桶也自行清理过了。唐三悄然出门修炼紫极魔童，吃早饭，完成了这一切后，他才去敲响了小五的房门。小五和宁荣荣都已经起了，他们去吃饭，唐三帮他们将沉重的水桶清理完毕。熟悉的钟声响起，史莱克七怪几乎在同一时间赶到了操场，大师早已经站在操场正中等待着他们了。看着大师那平静而僵硬的面庞，除了唐三以外，其他人都不自觉地感到有些紧张，甚至有些惧怕。 很好，今天你们来的都很快，昨天你们的行动令我很满意，虽然有人并没有完成惩罚，但令我满意的是，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作为伙伴，怎样才能让彼此之间放心地将后背交给对方，需要的是信任二字。你们都做得很好，彼此的信任让你们更好地完成昨天的测试。在今天课程开始之前，唐三先去完成你昨天的惩罚。 是。 小三，我陪你，昨天就说好的。 我们也去吧，我们不是一个整体吗？ 热热身也好，我们这次不是惩罚，是陪跑，反正也不用负重。 哎，看来真的要减肥了，我养这点肉容易吗？ 少废话， 快跟上。 整体，好一个整体。大师有些愕然地看着离去的少年们，心中突然有一种冲动的感觉，在他脑海中闪现的只有四个字：天之骄子。尽管这七个孩子在一起的时间还不足一个月，但从他们此时的行动就能看出，他们之间的友谊将是一生的。大师暗暗决定，一定要尽自己一切的努力培养好这些孩子。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大师让史莱克的七个学员充分明白了魔鬼二字的含义。当怪物遇到魔鬼时会怎么样呢？大师对他们的训练很简单，每天一到两个时辰的对战，每天的对战情况都不一样，对战双方进行随机组合，有时候是一对一，有时候一对二，还有二对二，甚至三对三、三对四的比拼。每天的对战，大师都会提出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允许使用什么样的魂技，不允许使用什么，有哪方面的制约。在对战训练结束后，就会开始进行体能训练，和第一天一样，在体能训练的时候，绝不允许使用魂力，同时必须是七个人共同完成。大师训练体能的方法层出不穷，最简单的就是负重跑，还有登山负重等各种各样的方法。但不管是哪种体能训练方法，务求让史莱克七怪达到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都已经习惯每天夜晚从木桶药水中醒过来了。这魔鬼一般的训练虽然艰苦，但有一点大师却绝不吝啬，在饮食方面换着样的最大程度上满足众人的口腹之欲。由于训练密度的强大，三个月时间过去，马红俊可能是邪火在魔鬼训练中消耗得太厉害，竟然一次都没有前往索托城去解决他那邪火压不住的问题。而唐三从铁匠铺买来的炉具早已送来，他却没有时间去铸造暗器，就连铁匠铺已经完工的第一批零件都还没有时间进行组装。唐三、奥斯卡、小五三人正式在索托城注册成为了魂尊。为了不引起轰动，他们去注册的时候，大师特意让他们戴上了特殊制作的面具前往。虽然引起了一定的怀疑，但魂师界隐藏自己容貌的情况时有发生，还是成功地领取到了他们的补助金。三个月魔鬼式的训练，对史莱克这七个小怪物的魂力没有太大的提升，期间只是马红俊的魂力提升了一级而已。但是这三个月的极限体能训练却令他们的身体素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戴沐白明显变得比之前更加强壮，邪眸中多了几分威棱之光，整个人都看上去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现在的他真的像是一头下山猛虎一般。奥斯卡的变化更为明显，整个人瘦了一圈，但如果现在只看外形，绝对没有一个人会认为他是一名辅助系魂师。强健的身形完全可以媲美大多数战魂师，然而他的声音还是那么软绵绵的，脸上的大胡子和那双桃花眼也都没什么变化。唐三的外表变化很小，相貌依旧是那么普通，但整个人看上去更加内敛，身材也不算多壮硕，只是长高了一点，感觉上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青年，绝对属于那种放在人堆里找不到的。令人惊喜的是，唐三的魂力此时已达到了32级，这并不是三个月特训带来的，而是来自当初的人面魔蛛魂环。或许是因为突破极限，人面魔蛛魂环带给唐三的痛苦固然是巨大的，可收益也同样不少。除了魂环魂骨之外，连魂力也直接升到32级，令其他人羡慕不已。马红俊整整瘦了两圈，看上去也不再是那么臃肿了，虽然还是胖，但给人却是有力的感觉。魂力提升到了28级，朝着30级昂首阔步的前进。 身体的变化令他整个人看上去丰锐了很多。小五依旧是老样子，甚至连皮肤都没有晒黑，成天都是一副快乐活泼的模样。不过在每天对战的时候，他也让大家吃了不少苦头。他那第三魂技瞬移神出鬼没，连戴沐白和唐三都没少吃亏。好在他瞬移的距离只能维持五米，但尽管如此，配合起妖功和魅惑两个技能，三个魂技发出的近战作用令人感到恐怖。宁荣荣和刚来学院时相比，交金之气虽然不能说荡然无存，但也比之前好了不知道多少，眉宇之间多了几分英气，脾气的内敛令他更充满了迷惑性，使得原本已经放弃追求的奥斯卡希望重燃。当然这三个月以来，就算奥斯卡有追他的心，也没追他的力气了。至于朱竹清，不得不说他的毅力丝毫不弱于男子，三个月的魔鬼式训练从未叫过一声苦，不但咬牙坚持了下来，甚至还曾主动要求过增加难度，整个人也是瘦了一圈。但是作为敏攻系魂师，他的速度在身体变强的情况下也增加了许多。三个月的魔鬼训练终于在昨天完结，大师给史莱克七个小怪物放了七天的假期，让他们自己调整状态。终于有了休息的机会，奥斯卡一头扎在床上睡了懒觉。唐三一如既往的修炼，由于朱竹清坚持继续锻炼身体基础，戴沐白主动要求陪同，小五和宁荣荣与奥斯卡差不多，也决定趁着这七天好好休息一下。只有马红俊闲不住，魔鬼训练期间叫苦最多的就是他，此时一放假，这胖子立刻就溜出学院，上索托城去解决他那邪火问题去了。一边听着奥斯卡的鼾声，唐三一边组装着从铁匠铺送来的零件。今天终于有时间了，铁匠铺铁氏兄弟的工艺令唐三很满意。目前为止，无声袖剑、寒沙摄影、锦背低头弩等几种击阔类暗器的零件都已经制造完成，只有诸葛神弩要求较高，还在继续锻造当中。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